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经文，我们稍微的偏离了马可福音，因为今天是这个改革宗教改革日所以我们今天要稍微偏离，我们要看罗马书一章16和17节，所以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看罗马书一章16和17节，是新约圣经227页。这个是保罗的书信，罗马书。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阿们，上帝的话。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如果我们的你想要跟着这个讲到的每一个重点，你也可以在你的那个周报上也有哇，也是打到那个投影机的，那也可以就是看有空白的一个地方，也可以写一写一些笔记，让你回家或者吃饭的时候可以讨论。所以我们今天稍微的偏离马可福音的学习，以庆祝宗教改革主日。在1517年的10月11日，马丁路德将他著名的这个95条论纲钉在了这个维西堡的圣徒教会的门上。这个今天我想不出比这个罗马书一章16到17节这个更合适的经文了。正如有人曾说过，它是这段经文是福音最低层的基础，对于理解圣经的这个总体信息至关重要，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经文。那对不起，因为我还在习惯用这个骨架哈。所以马丁路德他是16世纪的奥古斯丁的这个修道士，那他前往罗马为自己的这个灵魂解压。当他在教导，因为他是修道士，他也是一个老师，当他在教导诗篇和罗马书的时候，他在如何使一个人在这个主面前公义的问题上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这个的角力，因为他的理解是，人需要尽最大的能力才能获得上帝的接纳。公义是赢得的东西，他原来是这样的想法。一个罪人怎么可能站在公义的上帝面前呢？当他通过罗马那个书学习和教导的时候，他来到了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经文要考虑的这段经文。然后路德有他所谓的这个高塔经历，他的高塔经历，他意识到主通过他的话语启示了路德所渴望的公义，在上帝面前的接纳和站立的这个权利，不是赚来的，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怜悯和称义来的。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给了 这个我们这个权利站在他的面前。这是圣经中给路德带来最大困难的一段这个经文。他能明白公义是上帝的属性，但他不喜欢上帝公义的一个想法。他无法理解福音是关于上帝的公义的。可是奇妙的是，路德被警醒了，他终于明白了上帝的公义不会定信徒的罪，而是拯救信徒。这样是我们因信而得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得救，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甚至这信心也是上帝赐予的。想象一下这对路德来说是多么的解放。正是这种教义，竟因信称义，不是行为，不是试图成为一个好人，在我们这个里面什么都不能救我们，或者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这就是宗教改革的基础和新教教会的开始， Protestant Church 的开始。我们庆祝的正是这一点，上帝的恩典和他的爱。我们庆祝福音，这是上帝拯救的大能。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我们至少看到四件事会帮助我们理解和内化真理，去爱，并因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拯救能力而欢喜。第一，首先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他一心想在罗马传福音。罗马就像我们今天的许多大城市一样，就像纽约、洛杉矶，甚至台北一样。罗马多元化，它很繁荣，但很不道德。罗马一样缺乏福音见证，很不道德的。罗马是敌视上帝和他的方式的城市。这就是激发保罗去的愿望的一个原因。告诉上帝，告诉人，上帝在主和救主耶稣基督里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在当时，不仅是罗马所有，不仅是罗马所有这些东西，如果你问任何人哪个是最强大的、最有能力的帝国，毫不犹豫，他们会说罗马，因为罗马摧毁了当时已知的大部分的世界，从欧洲和大西洋蔓延到阿拉伯。所以你看这个地图上很大，罗马帝国军队也是当代最强最大的军队。他们毫不留情，他们的军队由他们的王子和领袖凯撒领导。而你是否有生命的机会归结为你是否愿意承认凯撒是主？那但保罗说还有另外一种权柄，一种也是国际性的权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是创造者宇宙 的至高者的大能。基督的福音也摧毁了他的敌人。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他的敌人不是有血有肉的，而是罪、死亡、撒旦和地狱。而且福音的这个效率很高，100%。罗马帝国可能会持续到很多年，但永远会有男人和女人得救进入上帝的国。这个是永不止境的哈。在旧约中，在很早的出埃及记9:16中，我们看到上帝赋予摩西权柄，将他的子民从埃及解放出来。然后在诗篇77:14-15中，上帝用他强大的这个膀臂救赎他的子民。在耶利米书16:21，上帝用他的能力对他的敌人实行了审判，而且会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天，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上帝最对救恩的福音大能。因此我们也不必以福音维持，因此我们可以欢喜快乐。我们看到并了解这种能力的无限大，因为我们知道福音的来源。福音的来源，这福音不是我们自己内心所能想象出来的，这福音也不是我们可以长时间努力学习和努力得到的。加拉太书1:11-12说，它不是按照人的思想，而是借着上帝的启示而来的。福音的源头就是上帝他自己，就是罗马书1:1的开始，保罗称他为上帝的福音。这是从上帝自己而来的福音，保罗是分别出来的为福音的，上帝就是这福音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不会以福音维持，我们也不应该以福音维持。保罗知道他正在执行一项来自上帝 的使命，宣讲好消息。他并不感到羞耻，因为他就是在派他来的那一位的权柄下，而不是他自己的权柄。在他软弱和罪恶的这个自我中，他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他唯一的权柄来自基督。你们认为世界最著名的经文，圣经的经文是什么？最有名的圣经经文是什么？就是约翰福音3:16。那他说什么呢？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一切都植根于源于上帝的什么？他的爱。上帝的心中任何人都能找到饶恕，都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和拯救，与上帝和好的唯一地方就在上帝他自己。上帝在他的儿子里向父舅，儿子里向父舅谦卑， 弟兄和姐妹，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消息要告诉全世界，圣子来除去世人的罪孽。因此，当我们沉迷于剩余的罪中时，我们可能会感到羞耻，但福音没有什么可耻，我们也不必因福音而感到羞耻，因为他的拯救能力，他的大能，因为福音的源头是，就是全能上帝他自己。那第二，不以福音为耻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影响普世范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帝国虽然隆大，但上帝的国度却没有尽头，它是包含与所有因信心而接受上帝真理提供的这个福音的人。你看到这个概念在罗马书三章中得到了更多的充实。然后在三章的21到22节说，他说，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的人，这并没有分别，没有任何的分别，是给所有相信的人。那你可能会问，那这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是什么意思呢？犹太人有历史上的优先权，旧约中的经文首先被传递给以色列，上帝通过他的先知和向以色列和犹大这个讲述救恩。当我们阅读马可福音的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他的那个传道的事工。那而且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在安息日进入会堂，并在那里教导。后来耶稣去了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可是呢，然后他就回到这个加利利这边的。然后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中，当耶稣差遣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那耶稣在这里就停了吗？他并没有，他继续说，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下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三节，彼得的讲道中，他说谁是福音应许的接受者？他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给所有主我们的上帝所招来的人。犹太人需要福音，外邦人也需要福音，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福音是为所有因信来的，到耶稣面前的人白白提供的。 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两个上帝的子民，一个是犹太人，第二个是希腊人或者外邦人，或两种拯救的方法。犹太人的方式和外邦人的方式并没有，让我们明确一点，只有一种得救方式，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是一样的。唯一个得救方式就是耶稣。拯救的唯一个方式是通过对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保罗说，要救一切，但有一个限制，一切相信的人，一切相信的人，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你必须对耶稣有基本的这个知识，提升并相信耶稣的福音，单靠信耶稣得救，没有别的方法。这个也是马丁路德终于知道的，他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那尽管如此，福音中普遍存在着对恩典的呼应。保罗是说，没有一个人超出了我将福音带给他们的范围。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抗拒福音呢？好的令人难以置信。有两类人反对。第一类人说，我的生活一团乱，是一场那个灾难。他们知道人类是全然败坏的，并且承认这一点。我是如此的糟糕，我怎么可能有希望？还有另外一种人说，我做得很好啊，没有耶稣，我还活得不错啊。他们不理解，甚至不相信堕落。既然他们很好，就不需要这个救世主了。反正他要救我脱离什么呀？福音是提供给所有人的，给所有相信的人。让我们想一想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是什么让他回到父亲的这个身边呢？这不仅是对他的罪的认识，也是对上帝的怜悯和慈悲的感受。罗马书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这个事实应该会影响我们看待周围的人的方法的，这应该是影响我们的这个传福音。我们需要被上帝的福音所充满，我们并受到福音的影响。连耶稣自己的门徒也有与他不同的这个态度。他的门徒很怀疑，他们很自豪，他们已经变得冷淡了。看看他们如何对待盲人巴蒂买，甚至试图阻止他来到耶稣面前。但耶稣不是这么看人，在他的怜悯和慈爱中，将人视为没有牧羊人的人了，牧羊人的羊。你和我需要小心，不要变得像他们一样，因为这非常的容易。 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的爱，福音的源头。我们需要盼望他能真正拯救和改变人。保罗要我们明白上帝的大能，基督福音的大能是给所有相信的人的。福音如何是上帝 的拯救大能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第三点，我们以福音为荣，因为福音显明了上帝的公义。正是这节经文让马丁路德长期痛苦不堪，也正是这节经文让他感到被释放了。路德觉得自己穿入了天堂的大门，他重生了。我能理解为什么这会导致路德许多个不眠之夜，因为在那一刻之前，他一直作为修道士度过了一生，试图让自己在上帝面前公义，但无济于事。那什么是公义呢？公义是上帝的属性，没错，他确实是公义的那一位。他这意味着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他的言语都完全符合他的性格。这意味着他的存在，我是绝对局限于他的属性。上帝完全符合了圣经所说的关于他的真实性。因此上帝的以这样一种方式启示他自己，使他自己承诺遵守圣经中所规范的恩典之约。路德本来想过，我怎么能达到上帝的标准呢？这是不可能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他想，我需要公义才能被他接纳。但你需要正确的明白福音的实质，因为福音是上帝在他的儿子，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一切。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只能通过一种方式，一个人耶稣与上帝和好，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达到上帝公义的标准。罗马书三章十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也就是说，世界上每个人都在上帝的愤怒之下，都应该受到上帝的审判，没有人被豁免。然后路德就明白了，我们也应该也明白。路德很高兴，我们也应该静看这样的一个事实：一位完全公义的上帝，在他所有的公义中，以完全公义的方式把公义给一切相信耶稣的人。这就是福音。福音的好消息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的挽回祭，这被称为耶稣基督的替代救罪论，赎罪论。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他遭受了我们的惩罚，他把我们的羞辱带上十字架。那我想让你和我一起，我们一起翻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到二十一节。如果方便的话，我们拿圣经，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到二十一节，就在新约圣经的275页。那我帮我们念啊。既然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就请导人，就劝导人，但是上帝是认识我们的。我盼望你们的良心也认识我们，我们不是向你们再推荐自己，而是要让你们有夸耀我们的机会，使你们好面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耀的人。如果我们癫狂是为上帝，如果我们清醒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这样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按照人的看法来认识人，纵使我们曾经按照人的看法认识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识他了。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信息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特使，就好像上帝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吧。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你们看到了吗？重要的是永恒，重要的是基督替我们成为罪，使我们成为义。而在这里的第十九节中，他并没有说上帝只是停止归算罪哦，他还在归算罪，但好消息是，他没有把你的罪归算在你自己的身上，而是他代替你死的儿子的身上。救赎的大能在于他不是任何人都能做什么，在于他不是任何人都不能做什么达到的。救赎的大能在于他也不是你内在有什么，救恩也不是一种经历，救恩完全是在你之外的。 这是基督为信徒所做的。路德称他为神圣的交换，或者伟大的交换。他拿走了我们应该得的一切，作为我们的罪孽和挽回祭，使我们得到我们不配得的一切，从上帝的愤怒中得到拯救，与上帝和好了。这一切是如何完成的呢？这种奇妙的事的器皿是什么？保罗说，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或者你可以说因信而信。他所说的是义只因信而来，只因信基督而来而得的。他所说的就是因信称义，这是上帝法理性的作为和宣言，这完全是信心问题。信心也是我们主的恩典赐给我们的礼物。那最后一点，第四点，那我简短说一下，我们对福音有充分的信心，因为它被圣经所证实。保罗正确的引用了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义人必因信得生。有一位学者也翻译这段经文说，因着信义人必得生。保罗告诉他的这个读者，这在圣经中旧约已经提到过，福音故事自始至终都是同一个故事。我需要再说一遍，没有两种拯救方式，也没有两个上帝的子民。整本圣经完全是关于救赎和救恩历史的故事。即使在旧约中，信息也是一样的。一个人怎样才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并得永生呢？哈巴谷说，义人必因信而生。为什么这一切这么重要呢？我今天想提一下福音拯救的大能应该有的至少两个影响，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有在我们的教会中。其实福音有更多的我说不完的影响层面，但今天只能讲两个。第一，怎么会影响我们自己？当我们领会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持续不断地向自己传福音，传讲福音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经常会弄错，我们没有提醒自己福音的核心，而是提醒自己我们对福音的需要，或者我们为回应福音而需要过的生活，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要对自己传福音，基督为我们成为罪，使我们成为上帝的义。这将改变我们与他人交往的方式，我们服侍别人的方式，我们与别人分享的方式。正如我今天提到的，这也会影响我们传福音 和做见证的方式，以及我们在教会中与他人交流的方式，我们会通过基督福音的眼睛看待彼此。你这个是第一。第二，怎么影响教会？没有福音就没有教会。由于福音的拯救大能，我们是基督肢体的成员，与基督徒的关系超越了任何地理的边界。我们在所有空间和时间，所有真信徒联合，只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男人和女人，男孩子和女孩子才能加入进到教会。想想我们的希望教会的这个关系，只有当我们掌握并接受耶稣通过他的替代赎罪使我们与天父和好的时候，只有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彼此的合一。基督徒团契的基础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我们多好，或者我们的个性怎么样，而是基督福音是唯一的基础。当我们了解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永恒的旨意。我们会彼此祷告，我们会彼此鼓励，我们会一个人跌倒，我们会扶持他。所以让我们继续专注于耶稣。我们停止专注在我们弟兄姐妹的毛病上，让我们敬叹和敬畏耶稣，这是荣耀救主的荣耀福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通过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谢谢你完全的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内在有什么样的经验或经历，而是单单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背钉十字架，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对吧？我们才能在你面前站立的稳，对吧？我们谢谢你，也让我们可以用福音的方式来对待人，用福音的方式来看待我们在你面前的和你的这个关系。我们谢谢你，我们满心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